其实身为一个女人，可以不必忍耐，等人来陪，等人来爱。当我遇上你这男人，就像陷入大海，提也不起，放也放不开。日子一天一天心难，我一天一天徘徊，面对这份感情的债。当你一次一次走开，一次一次回来，好怕也会留下点伤害。日子一天一天心难，我一天一天徘徊，面对这份感情的债。或许没有该与不该，无关爱与不爱，痛过的人自然会明白。 匆匆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